本来乔家觉得郭林这保姆做完晚饭应该也差不多要走了，没想到这人收拾完了碗筷竟然跟他一样坐在客厅开始看电视，而且是非常不把自己当外人的调到了新闻。 我不看这玩意儿。 不说里头几句真的，就算全是真的也不在他乔家的关心范围之内。但是郭林只是转头扫他一眼， 多看看新闻对你有好处。 你拿我当乔姐呢？这个家长的口吻是个什么情况？登堂入室还不算，郭林这是要正式接管我乔家大宅的主权是怎么样？不送了。 依照以前郭林的脾气，他基本上是二话不说就走人了。但是他现在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边上，电视剧实在太蠢，他就掏出手机来看，回了几条信息，其中还有沈军找他的。不过他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选择先不去处理。不到十分钟，乔家终于有点坐不住了，他叹口气抬头看着郭林， 警官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 是抓是骂是打还是要干嘛的，好歹说句话呀，这么一直戳在他旁边让人压力很大呀。坐在旁边的郭林这次歪头笑了一下，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做贼心虚了？ 我做贼的时候还不知道心虚两个字怎么写呢。 乔家不甩这套的顶回去，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点。 你跟着我回来不是要给我做家庭主夫吧？我先说好啊，我可养不起你。 哪个小混混家会供着一个缉毒组的刑警啊？他乔家可以认怂，反正他就是敢睡不敢认，滚过一次床单而已，他郭警官也没吃什么亏，何必这么神神叨叨的。郭林摸过旁边的烟点上抽了一口， 我担心你今天会发烧，留下来看看，没事我就走。 啊？ 完全没想过会是这个答案，乔家五官有点扭曲，他极不适应地抓了抓头发，嘴唇动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， 不是，我说你，我，你不用不着这样，我没有那么虚弱，干一场也能弄得发烧。 但是郭林似乎根本不在意他是什么反应，只是抽自己的烟，顺便在乔家没留意的时候又把电视调回了新闻。乔家觉得有点怄，他一边想直接把郭林从他家踹出去，一边又诡异的觉得郭林这么跟他坐着看电视感觉也不错，哪怕是新闻联播这种蠢到没救的东西竟然也稍微有了那么点意思。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两个人就维持着中间还可以再坐下两个人的距离，沉默地看电视，彼此没有任何的交流，甚至没有彼此看上一眼，但是那种对方在自己身边的认知格外清晰，包括喝水、抽烟、轻笑，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都经由余光尽收眼底。乔家觉得自己一定是魔怔了，他就这么放任一个警察在自己家里登堂入室，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他的生活和空间之中，在他无力反抗的时候融为了一体。郭林没说错，他可能真是有点瘦。乔家灌了两口水，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，只有发烧可以解释他此刻的感觉，头昏脑胀还有些飘飘然，这不只是烧，估计烧得还很厉害。事实证明郭林留下是个很睿智的选择，因为乔家在后半夜其实烧得很厉害，主要是坐的时候两个人心态都乱得很，根本没有做足准备。乔家嘴上硬得很，真到事后就有些扛不住了，从坐着看电视的姿势慢慢就演变成了倒在旁边瘫成一团。郭林看着他几乎没什么意识的样子，心里很恨的，有点想把这人绑了直接丢到局里去。乔家这种人走到哪儿都是个祸害。看一眼时间，乔简估计都睡了，他不想打扰学生党休息，就自发自动的到乔家的房间抱了床被子。反正乔家那个房间根本就是个毛坯房，里摆了张床，翻都不用翻。以生活质量来说，乔家还真是不挑。找出被子给乔家盖上， 郭林坐在旁边看着已经在播放无聊广告的电视，偶尔拿起水杯喝两口水。到了这一步，以后他跟乔家要怎么办呢？虽然是不是有以后要等3个月之后再看，但是总归他要有个打算。如果时间再回到个24小时，郭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。实在不行，他可以请调到其他分局甚至外地去。可偏偏人生就是没什么后悔余地的，或者说你后悔是一回事，现实是另外一回事。郭林的手机又震了，他掏出来，上面来电显示是耿伟。 喂， 你哪去了？ 耿伟打了一天的电话，郭林再不接他就要去找刘宇立案了。郭林下意识看了一眼沙发上躺平的男人，还没开口，手机提示有另外一通电话打进来了。就算不看，他也大概猜到是谁了。叹口气，他干脆站起来往厨房那边避了两步。 你先等等，我接下队长的电话。 哟，你还记得沈军没死啊？ 郭林的回答是干脆利索的切了线，不过那边沈军听见接通的提示音后语气也差不多。 郭林，你装死装够了？ 队长，你这么咒下去，我不死也差不多了。 那就尽快，别给我惹了一堆娄子之后再去。你之前说给我的报告呢？行动总结还没交，谁让你离开单位的？ 我还没有想好那份报告该怎么写。 那是不是要我放你一个月假，专门去思考这个报告？我告诉你，郭林，你这次麻烦大了。不只是你，我们整个一组都要接受纪律调查。这个行动你必须原原本本、巨细无遗地交代清楚。 明白。 明白明白，事后你都明白，事前你干嘛去了？ 队长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会负责的。 基本上已经忘了郭林上次这么合作的态度是什么时候了。沈军本来打算骂上3个小时的话全都憋在了肚子里，搞得他有点诧异。所以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挤出来下句话。 这个责任不是你说负就能负得起的。这段时间你暂时停职，等调查全部结束之后再说。 好。 这段时间别再给我搞事儿了。 嗯。 想发火没发出来的结果是沈军的脾气比打这通电话之前还要大。他摔了电话，背着手在书房绕了2圈才冷静下来。那边接完沈军的电话又切回耿伟，意外的是那边竟然一直也没断掉。 找我有事。 你们队长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关于这次行动的报告让我赶紧交。 哼，你倒是没事人一样，省队没告诉你停职的事儿？ 告诉我了。 我有时候真怀疑你这人是不是没心没肺的。 旁边那么多人跟着着急，偏偏就他自己一副雷打不动的样子。有可能感染艾滋又被暂时停职调查，他真想不通郭林是凭的什么这么平静。不过说到底，郭林依然是他的兄弟，郭林可以这么没心没肺的耗着，他耿伟做不到也没心没肺回去。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开口。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你家里那边？ 我自己会处理。 那乔家呢？ 有点意外从耿伟这里听到乔家的名字，郭林终于稍微有了点反应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别装了，你一下午找不到人是跟乔家在一块吧？他之前给你打了电话，是我接的。 耿伟承认的也很干脆，虽然他不知道具体经过，但以郭林和乔家这俩人的性格，估计应该是挑明了。叹了口气，说真的，耿伟也不知道自己这事做的是对还是错。 你们打算怎么办？ 这个问题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我还在想。 被局里知道你们的关系，你就麻烦了。 不用到那时候，我现在就很麻烦了。